在王奶奶家聊了3个小时，太累了。 嗯，你看， 咱们家的门怎么了？ 有个洞。 怎么这么大一个洞啊？ 你装了个猫眼吗？ 怎么会呀？ 出门的时候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地上怎么还有这么多木头渣渣啊？ 有小偷。 小偷也不可能在门上凿个洞啊。 他想看看里头有什么东西。 这不是有猫眼吗？ 那就奇怪了。 小偷也不可能在白天来就这样在门上凿个洞啊。 那怎么会这样呢？ 好奇怪呀。而且你看，这个洞好像不像用锤子凿的。 嗯，是用个尖尖的东西兜出来的。 尖尖硬硬的东西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这儿还有一张纸条呢。 我看看。唐耳朵同学，我已经来过了， 嗯， 但是你家没人， 嗯， 我敲了1个小时门，实在是没敲开， 嗯， 我明天再来啄木鸟老师。 啊， 是你们班的啄木鸟老师？ 今天要来家里家访。 你怎么没告诉我？ 我给忘了。 他敲了1个小时的门， 这个门就穿了一个洞。 他是啄木鸟啊，唐耳朵。 哎呀。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和和妈妈和人梦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小萌马童书、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儿童自我管理全商书，怪兽校长。今天是开心学校开学的日子，黄雀娜娜叽叽喳喳地叫着，一听说新校长马上就到了，同学们都在猜， 新校长长啥样啊？新校长会不会是个大光头？ 新校长的嘴巴臭不臭？他会不会经常刷牙？ 大家说着说着都笑了起来。一阵大笑之后，浣熊托托和同学们走进了教室。 突然门外传来了咚咚咚的脚步声， 然后一个又洪亮又干脆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谁在大声说话？ 托托提醒大家， 嘘，校长来了。 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眼睛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门外走进来。 大家难道没有听到上课铃响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校长了。 新校长说着把一个香蕉皮扔到了讲台上。哦，这位新校长是只大猩猩。校长先生很严厉地问， 这香蕉皮是谁扔在学校门口的？ 同学们都屏住呼吸，左看看右看看，紧张得不得了。狐狸巴鲁低着头红着脸，慢吞吞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原来是他。新校长扬起粗壮的手臂指向了窗外， 你去把操场上所有的垃圾都捡起来吧。 就这样，狐狸巴鲁出去捡垃圾了。就在巴鲁捡垃圾的时候，新校长又惩罚了好几个同学。他让迟到的松鼠强去擦学校门口的钟，把教室地板弄脏的河马大哥被派去擦全学校的门把手，躺在桌子底下偷笑的臭鼬达达要去清理全学校的蜘蛛网，中午没把苹果啃干净就扔掉的托托要给全校的花草浇水。唉，都很害怕。松鼠强说， 哎，新校长太可怕了，脾气差，长得还那么凶。 狐狸巴鲁抱怨道。 是啊，就像块冰冷的大石头。 长耳兔巴尼也跟着说， 更像是一头会咬人的大怪兽。 河马大哥拍着手大笑了起来， 对对对，真的很像大怪兽，以后我们干脆叫他怪兽校长吧。 刚说完，旁边响起了怪兽校长的声音， 接受惩罚的时候不许聊天。 不到一个星期，所有的学生都被这个怪兽校长惩罚过了。大家一点儿也不开心。 我们真的有这么差劲儿吗？ 浣熊托托安慰大家，我想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么糟。 可是校长发怒的时候，他的吼声让人浑身发抖。 浣熊托托用两只手堵上耳朵说，那他发怒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这样偷偷堵上耳朵。 他比我爸爸的脾气还大，我都没见他笑过一下。 托托替校长解释说， 也许他本来就不爱笑呢。 到了第二个星期，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狐狸巴鲁生病了，他只要一听到巨大的声音就会全身发抖。长耳兔巴尼在上课的时候总是走神儿，好像连他最喜欢的胡萝卜他都不想吃了。松鼠强哭着闹着不肯上学。这一下家长们都不干了，他们堵在学校的大门口不停地嚷嚷着，向怪兽校长提出抗议。抗议他这么凶，让孩子们受到了伤害。浣熊托托悄悄地来到怪兽校长的办公室，紧张地敲了敲门。他听到房间里面有个很小的声音说， 请进。 托托打开门，试探着对校长先生说， 校长，外面有很多家长。 他看到大猩猩校长坐在椅子上，把头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焦虑。他这次的声音发着抖。 我搞砸了所有的事情，我早就知道自己没法做一个好校长。 托托赶紧安慰校长， 我们都会搞砸事情的，就像我把树叶标本弄坏了一样。 怪兽校长叹了口气，又垂下了头。 可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托托赶忙说， 不，校长，有办法的，只要我们有信心就一定能够办到。 他上前握住了那双冰冷而有些颤抖的大手。 托托的办法是什么呢？瞧，接下来托托挨个的给同学们发出了邀请信。 今晚会有一场化妆舞会，在开心农场的郁金香花园举办，请大家都来，到时候会有惊喜哦。 同学们收到了托托送的信，晚上真的来了。舞会上，快乐的音乐声响了起来，可是始终没有一位同学愿意走进舞池的中央。他们一个个没精打采，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 可就在这个时候，魔术师浣熊托托登场了，他对着帽子吹了一口气，手中就变出了一朵玫瑰花。他挥一挥魔法棒，唰啦啦啦啦啦，又变出了数不清的哗啦啦响的糖果。可是台底下的同学还是打不起精神来，他们鼓起掌来，可是掌声稀稀拉拉，听起来一点儿也不是真的开心。 托托转了转眼珠， 拉出了一个蓝色的大木箱。他念了几句咒语，朝着大木箱挥了挥魔法棒，咚，一只胖胖的大鸵鸟跳了出来，使劲扭动着屁股。他那滑稽的样子引来几阵断断续续的笑声。大鸵鸟又跳回了大木箱里，托托又念起了咒语，挥起了魔法棒，砰，一只胖胖的大企鹅摇摇摆摆地走了出来。企鹅想用短短的手臂把袜子穿在脚上，可是大大的肚子呀把它挤得东倒西歪，它那笨笨的样子又引来了一阵小小的滴滴的笑声。就这样，托托从大木箱里不停地变出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怎么也看不到天空的小猪，浑身挠痒痒的斑点狗，怎么也咬不到自己尾巴的花纹豹。同学们慢慢高兴起来了，大家拍手叫好，笑声传了出来，空气中能闻到百合花的香味儿，演出真好看。当托托最后一次挥动魔法棒的时候，从箱子里走出来了一只五彩的大公鸡。大公鸡扯着嗓子使劲朝天空叫着，突然又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哎呀，它的头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出了好远。天哪，原来头套里面的竟然是怪兽校长。只见怪兽校长憋得脸通红，就像一个吹大的红气球，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怪兽校长不好意思地说， 同学们，请原谅我之前做得不好给你们带来的伤害，我想做一名好校长，可是我压力很大，这也让我自己很难受，之前对你们太严厉了，请再相信我一次，也请你们打起精神，我一定会学着做一名合格的校长。 同学们没有说话，突然小伙伴们的手搭着肩膀抱在了一起，他们给了怪兽校长一个最大最温暖的拥抱。很快冬天到了，开心学校的期末考试刚刚结束，同学们跟怪兽校长道别，高高兴兴地回了家。怪兽校长捧出了一个纸盒递到托托的手中。 哦，谢谢你托托，谢谢你帮助我和大家化掉了那些像冰块一样的压力。 托托拆开了盒子，里面是一套全新的树叶标本。 校长别客气，我只是……哇，这真漂亮。 校长对托托说， 这是我在秋天的时候采集的叶子，你说过问题总有办法解决的。 托托看着校长，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看我的新帽子好看吗？ 哇，真好看，小青姐姐，把你的脸全都给挡住了。 因为现在太阳很晒呀、啊、 哦， 我怕把我的皮肤晒黑晒伤，就戴了大帽子。 对对，哎，那是不是帽子越大越好？ 嗯，也不能说越大越好、 嗯、 当然要遮住太阳咯。 哦，那有没有人帽子像一把伞这么大？ 有啊，雨伞帽子啊、嗯、 雨伞帽子。 有人发明了雨伞帽子，不光太阳可以被挡住，下雨的时候也淋不着啊。 这样的？ 对呀。 那它能飞起来吗？ 飞起来？ 嗯， 没听说过。 哦，那我要发明一种降落伞帽子。 降落伞帽子？ 那就更大了。 你的意思是说当降落伞用吗？ 对啊。 哦，那要戴在头上咯。 对啊。 哦， 没事儿就可以从上面往下一跳。 可是降落伞很大呀。 要是戴在头上的话，是不是会把眼睛也遮住了？ 那倒也是，而且不太安全。 对呀，我看你可以发明一个 直升飞机帽子。 直升飞机帽子？ 对， 就可以像直升飞机一样带着你飞起来。 对，这样平时上学就不会堵车了。 而且还可以不用买公交车票了。 走到熊伯伯那去找找， 看看有没有什么零件。 好的。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都已经七岁了，认钱却还不认识钟表。有一天，妈妈把呱呱叫到钟表前面说，小呱呀，你都七岁了，你还不认识表，不认识时间，你赶紧加强学习，快来，妈妈教你好不好？ 妈妈，不给钱，我好像就不认识耶。 呀，宝贝儿子，你认对了，我就给你算钱，这还不行吗？看着啊，这每一格是5分钟。那请你仔细看一看，五格是多少分呢？ 五格是多少分？是2角5分。 团团走在大街上，有几个小孩从团团身边跑过，团团感觉有一双手按着自己，还微微地震了一下。他非常愤然地回头，只见一个小朋友一本正经地对自己说， 老夫将我毕生功力传授给你，你帮我收拾那几个小孩。 妈妈周末和儿子逛街，看到一个知名的婚纱店在宣传婚纱照优惠活动，呱呱要看，妈妈说，哎呀，咱别看这个了好不好，妈妈结婚的时候都照过了，咱不看了好不好？转身他问儿子，你想看？你打算和谁照呀？呱呱居然很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打算和我们班女同学照，但现在不行，中班的女同学太凶了，比妈妈你还凶，还是等大班再照吧。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小朋友，2018城市科学节和中国童书博览会将于7月13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展览馆盛大开幕，我们将场馆直接造进了外太空。诶，你想和人工智能机器人一起跳广场舞、做游戏、对话吗？想和迪士尼公主一起领略阅读与艺术的天堂吗？想探秘恐龙世界吗？嫦娥之父还会带你探索月球背面的秘密，更能看见泡泡博士在现场玩出各式各样的泡泡，能够将人完全套住的超级大泡泡，还有百场科学挑战及阅读活动，欢迎小朋友们的到来。更多好玩的科学小实验和新奇的小游戏在北京展览馆等着你，快和爸爸妈妈一起来体验吧。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西城区三教寺幼儿园的李子鹏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发呆。 一阵风吹吹吹，一只蜂鸟飞飞飞，我的一颗心追追追，忽然老师叫我发呆，不要张开嘴，小心流口水。